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局》，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披床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一到六月中咧，话口未完咧，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这个叫做夏宝龙咧，又落嚟咧，系展开所谓嘅调研啦。据说咧就系会就呢个叫国安个工作咧发出某种嘅指示。咁呢位夏主任咧呢一年咧调研啊落嚟咧都唔知好多次噶啦。咁就调研照计你唔需要咁密啊，调研完一次。发表完一次指示，你咪叫啊李家超啊陈国基都執行咯，系嘛？咁所以咧，你调研啊，大陆呢个系大陆嘅词汇，即系调查研究咁解啊，呢啲唔系香港嘅中文嚟啊。咁又系发表一轮咧，嗰啲咧共产党嘅嗰种咧招牌好空泛嘅语言既要防范咧呢个国家安全啊，愿对抗啊，又要这个恢复啊巩固啊咩国际金融中心啊呢啲由死咗嘅李克强啊喺好多年前啊就已经咧开始咁吟吟沉沉，咁到底有咩作用呢？咁不如我哋睇睇个现实先吓，计呢个博斯尼啊呢一间咧大嘅公司这个咧卖成衣啊呢间咧连锁店咧喺将军澳咧系发出一个愤怒嘅血泪控诉，就话咧系。商铺咧，嗰个租金太贵之后咧，又有咧，最近又有咩铺头啊、饮食市啊，执咗粒啊，爆衫，唔该你补一补。 哇，咁啊，根据咧网上一个 U 港生活咧，佢竟然咧做咗个结集，帮我哋咧化繁为简，就去睇下2025年咧嘅结业合集。咁佢总结咧喺1到3月咧有30间百年老店啦、戏院啦、连锁品牌店结业。我讲唔晒啦，咁粗略讲一讲啦，就係、譬如话韩国嘅美妆品牌 Innisfree 呢个品牌呢又结业啦。咁另外呢就係、是、一间抹茶人气店荃湾嘅亦都结业啦。咁新光戏院3月结业啦，大家都知道啦。仲有泰兴旗下嘅道情饭店啦4月结业。咁铜锣湾变形金刚餐厅撤出香港。咁仲有美国嘅人气三文治专门店 XLUCK 亦都撤出香港。咁台式火锅店火锅轮全部结业。咁仲有章鱼烧始早日船大家都食过啦，僆仔嘅时候又撤出香港。咁我下面都仲有好多讲唔晒啦，陶生呢啲只不过呢冰山一角，总之几个月有30几间呢啲执笠。 一个月30几间即係平均一日一间啦， 係呀。 这个令我想起呢 ,1950 年当毛泽东的共军进驻上海呢就派了陈毅走去做市长。咁迅即呢就展开上海的百货和工业的所谓的公司合营。尤其呢下令那些呢大企业，例如上海的永安百货公司老板郭氏兄弟郭林爽将他们的股票呢交出来。另外呢上海做酱油的冠生园个老板冼冠生全部要将嗰啲身家咧系交出嚟，四大公司大新啊、新新啊、永安啊呢啲咧，仲有无数。你知嗰阵时上海咧系因为系有租界同埋咧系对外开放嘅港口啊，几十年有好多咧非常之成功嘅企业家嘅。咁因为俾毛泽东一声下令，公司合营，要佢哋将股份交出嚟，一夜之间佢哋嘅家产就化为乌有包括嗰阵时系嘛喺长江做航运系呢一位轮船巨子卢作夫，我哋都介绍过啦，系咪？收尾文革咧就斗死埋，咁咧搞到咧嗰啲公司大老板喺上海咧，哇！一夜之间由咧亿万富豪变咗做穷人，咁咧就日日走去跳楼，日日咧喺黄埔个上海滩啊嗰度啊嗰啲大厦系嘛，就全部咧系有咧呢啲大老板跳楼，呢、这个类似系1929年啊。这个美国华尔街大崩溃一样。咁嗰时这个陈毅呢朝朝返工揸住个公事包。一返到个办公室将顶帽一脱出除就问周围嘅人今日又有几多空降部队啊， 即今日有几多人跳江山咧？即讲态度之轻佻同埋凉薄咧，显示得到陈毅咧佢对人命嘅嗰种战士，同埋咧佢对于资本嗰种刻骨仇恨。嗱，咁跟住咧，陈毅亦都咧吓好心有好报，喺文化大革命嗰阵时，俾毛泽东咧系斗到咧系肠癌，系嘛，而且死得好惨。啊！当佢死嗰阵时咧，就唔知佢记唔记得1950-52年佢做上海市长嘅时候，日日翻工。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啊？哈哈哈！啊，我才10个，这么少啊？嗱，今日咧呢、這个咧叫宿命轮回啊！啊，我头先听你阿鲍生喺度报啊，而家最新今日有几多间有几多间食肆执笠咧？我就谂起嗰阵时啊，阿陈毅做上海市长嗰阵时啊，系咪？嗱，呢啲咧系咪算唔算话轮回因果咧？系咪啊？啱唔啱啊？喂，陈毅嗰阵时啊，嗰种幸灾乐祸，嗰种轻佻，嗰种凉薄，系嘛？吓、啊，你而家睇翻你今日，你收翻中国特区、香港特区，咪又系日日咁样类似。不过咧，暂时未有人跳楼。嗱、啊，仲有银主盘嗰度咧，试过一镬啦。1998年啊，金融风暴啊，嗰阵时啊，系咪？咪烧炭同跳楼试过一波啦。嗰陣時咪阿董建華做特首咯，阿董生嗰陣時話啊嘛，仲要推出個85,000，話香港嘅租金太貴，係嘛？地產咧嗰個太高，嚇不利於投資，應該減低成本。所以咧，就算索羅斯發動一個金融風暴，令到香港樓價咧跌20-30%，佢認為仲未夠，仲要推一個85,000，推到結果就整到60-70%，就見到上邊換咗人。胡锦涛做总书记，曾庆红咧系做副主席嗰阵时咧，唔对路先至踢走老董，然后换咗边个咧？就换咗曾荫权。曾荫权上台咧，就减少卖地，先至救翻香港嘅地产经济命脉。但后来就被中国政府主席梁振英围剿，就话咧曾荫权任内唔卖地，就折高到咧嗰个地价好贵。咁啊！而家咧，你想卖都冇人买。嗱，呢啲就叫因果轮回啊？点解啊？因为自从1997年啊，7月1日由阿董生做第一任特首咧，香港呢个所谓港人治港嘅土著班子，除咗曾荫权系知道香港嘅经济命脉呢个游戏点玩咧，可以讲啊，冇一个识嘅，冇一个识啊！嗱，本来梁振英上台咧揸住本地产霸权咧，条条揈咁上嚟，但系佢一上去咧，佢啊醒目喎，系嘛？佢啊知道咧唔可以啊，对于冧地产霸权啊，虽然佢对某一个地产商系有偏见，嗰个地产商将佢名下嘅酒店啊系分拆成为公寓咧，俾佢咧系去搞冧，之但佢后边都仲有另外一班啊对家嘅地产商去支持。所以梁振英任内5年咧，个地产唔会跌。你唔好听佢竞选嗰阵时话要咧摧毁地产霸权。呢条友好世界仔噶嘛？ 梗系啦。 好啦，真正出事咧，咪就系呢个人间极品，系嘛？呢个咧香港第一女性主义者就是林郑月娥，系嘛？呢个咧就系一个咧系啊，中学嗰阵时凭住考第一啊，同埋俾阿老曾阿曾荫权话佢好打得咁莫名其妙上位，系嘛？嗱，跟住嗰啲嘢唔使讲啦，到而家咧就可以讲。嗱，如果我又真系 precisely 系计数咧，就系香港呢5任嘅特首咧，第一董建华嗰只旧嘅上海佬，因为佢哋咧系俾喺上海俾老共共产落到嚟香港咧，佢哋咧系对于香港随时会俾共党咧系没收吓，同埋咧系解放嗰、那个50年代嗰个 mentality 咧，佢哋系唔信地产嘅，所以嗰阵时嘅上海啊。呢啲唐长千啊、唐绮千啊、邵逸夫啊、包玉刚啊呢啲咧，系唔会喺香港投资地产。董浩云唔使讲啦，呢、這个咧就影响到董建华佢哋身为上海嘅富商第二代咧，因为佢哋恐惧香港随时会被中共收翻，所以咧佢哋就唔信地产。所以咧，董建华一上嚟咧就叫懒叻，就话咧香港咧地价好贵，香港咧楼价贵不利于投资啦。而家香港平啦啩？两次啦，1998年金融风暴至到2003个 SARS 啊，系跌到咧得翻嗰个40-50%、30%，你觉得会嗰阵时会有人嚟投资咩？啊，低处就未算低，而家更加啦。而家你话楼价跌多90%啊，你觉得会有资金入嚟咩？ 我觉得你是发梦啊。点解啊？因为老董嗰阵时咧，都仲有个英国嘅普通法。老董嗰阵时咧，仲有一套咧英国殖民地管治留低嘅规矩。老董嗰阵时留低咧，都仲有一个立法会有反对派，系有所谓嘅司法独立。所以嗰阵时美国咧就睇，暂时就睇住阿老董个台戏，加埋佢老豆佢伯爷董浩云以前美国嘅 contact。嗱，而家即使阿董对嗰阵时嘅地产经济有咁嘅偏见，都未至于话打残香港，但自从呢个人间极品林郑月娥以来咧，香港就完全唔同晒啦。嗱，所以你今日睇到啊最新啊，就连呢个中环啊，系呢个旗舰店嘅呢个叫玛莎百货，玛莎百货咧就未迁出，唔使惊。玛莎百货一搬走咧，咁我谂下一个就系太古噶啦，系嘛？太古一撤出啦，下一个就汇丰银行总部噶啦，吓、啊。就呢个咧，呢一连串三呢、这个叫一个三 T 啊，一个 T 啊，嘅骨牌效应咧就未曾发生。嗱，最新咧就系玛莎咧百货咧就决定咧就留守香港。嗱，马布斯尼嗰度话租贵啊嘛，玛莎一样。咁咧佢咧嗰个铺租咧就已经倾到咧系每个月600万元，继续租而家喺皇后大道中嘅巨铺，尺租咧只系300蚊。嗱，玛莎百货咧系英资啊，就已经咧租用呢个中环嘅呢个旗舰铺咧系近30年，啊最新啊最嗰个租金咧系嘛系较2016年高峰期，你知唔知吓死你啊？一个月租咧1200万，大幅回落咧，而家系一半，即系咧系半价。你睇玛莎百货嗰个租系半价，你可以估到啊，嗰啲山顶嗰啲豪宅咧系嘛，你以前1亿，而家5000万。以前8000万就而家咧就4000万系嘛？嗱，600万咧先留得低英国嘅玛莎百货，当然佢另外仲有太古城啊，仲有其他嘅嗰啲分店。所以而家咧就系香港啊，我哋啲中产阶级喺香港问题观察家就密切留意玛莎百货嘅动向，因为第一佢系一个英国啊喺香港嘅品牌，其实一啲都唔系品牌。Marks and Spencer 在英國是屬於叫做 lower middle class 啊，嗰啲百貨公司，同埋嗰陣時嘅 British Home Store 啊、Woolworth 啊，嚇呢幾間咧係並稱為美國四啊英國四大啊嘅百貨公司，因為而家全部流行網購，英國嗰啲百貨公司咧就執得七七八八，就直覺實係剩翻咧 Marks and Spencer。咁啊，佢嚟到香港咧就扮名牌，因為嗰陣時是殖民地。而且咧喺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係嘛？嗰陣時咧就欣欣向榮，咁所以咧就進駐咧中環同埋太古城。嗱，而家咧佢係跌一半，點解啊？咪又多謝你中國香港特區個動態清零咯，係咪啊？動態清零，你喺度封城啊嘛，半封城啊嘛，一嚟到啊就要啊14日啊嘛，咪結果咪搞到咪一鍋泡咯，係嘛？再加埋后面一连串嗰啲啊，你话香港再加埋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你而家就睇下玛莎百货系嘛？嗱，佢继续600万一个月，佢而家开始计数啊！嗱，呢条新租咧系呢个月计，我认为佢600万月租都挨唔掂。嗱，你信唔信得啦？过得6个月，你再翻转头睇啊嘛，系嘛，鲍生？ 嗱，先讲玛莎先啦，600万租，如果计个平均数，即系净系租金一日， 一日你要做几多生意？ 要做20万。或以上的生意，不计人工，不计水电煤啊。嗱，呢条数啊，你大家都去过玛莎啦，都知道佢嘅嘢咧系贵过人啦。咁但系都唔紧要，但系佢卖嘅咧，始终咧啊，一件货可能都系100几十。咁你点样能够个毛利可以赚到20万以上咧？或者系一日你赚30万以上啦？我当佢计埋嗰个人工啊，其他嘅嘢，呢个都系 一日30万啦。 咁呢条数咧都唔要为噶啦。咁唔好理 一日啊， 嗱唔好理啦。可能佢作为一个佢个公司嘅品牌效应，咁佢就留低嗰个形象喺中环30年啦。咁但系我哋睇翻个指数，2016年系1200万一个月，而家系600万，咁都系有一个指标性嘅，即系话咧，其实如果博斯尼嗰啲铺头啊，其他嘅商场。其实应该是减租一半，向呢个玛莎呢个租金嘅 呢个指标啊， 指标去看齐，甚至更多，因为你唔系玛莎，玛莎财雄势大，百年老店系嘛，咁依间嘢咧，佢可以承受得到嗰个经济嘅不景，或者佢作为形象拉上补下，其他店赚，或者老家英国赚嚟补贴你香港。 但是普通的香港的企业是没可能有这样的能力的。所以应该是要减租，大规模减租。不只是商铺的租，住宅的租都要减。于是其他的所有东西都应该要减。这样香港就有生机，好像我上一集这样讲。这个情况呢，你讲返董建华嗰个同曾荫权嗰个例子，因话题话啦。咁我亦都即係有所感觉嘅。我曾经讲过一个理论，好多人闹我。就话呢，我话香港人呢越嚟越怀念嗰啲前特首，一届怀念过一届。你最怀念嗰个叫董建华。咁啲人闹我啦，梗係。咁跟住呢，我就话其实呢曾荫权呢佢做嘅嘢唔系问佢做咗几多，系佢唔做几多。因为据说曾荫权的年代呢，他都阻挡住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干预。细节我不知道。但是譬如说有些人说他呢，为什么你只是不卖地啊，为什么你不积极地进取啊，去拓展其他香港的东西。其实曾荫权 in a way 他是知道香港一个这样的地方呢，小政府大市场或者叫做无为的政府呢是最适宜香港的。因为越多的干预，越多的政策呢就会整死香港。香港好骑呢嘅。嗱，我举个例子啊，有一日我屋企呢发现咗隻蜘蛛。隻蜘蛛唔好大嘅啫。我知道喺英国嚟讲呢，蜘蛛系益虫嚟嘅。咁我就唔想整死佢啦。咁呢我就攞张纸就諗住呢带佢出去花园。点知隻蜘蛛驚喎。一驚縮咗落墙角。於是乎呢我又想呢帮佢呢走返出嚟。结果整下整下呢隻蜘蛛唔喐喎。点解呀？因为原来我整死咗佢呀。 跌死咗。 是啊， 蜘蛛会跌死 的。我冇心整死佢㗎，因为我真係搵张纸諗住带佢出去花园。 是。 但係最后呢，蜘蛛就死喺我张纸手上。但我就係、我就係个政府啦。因为蜘蛛本来你唔理佢呢，佢喺个屋企里面行来行去，或者佢最后自己走返出花园，你都唔知道。咁佢搵食自有佢个方法，佢唔会骚扰到你。但嗰日我就係作为好心做咗件坏事。就整死咗隻蜘蛛。其实呢个原理呢，我觉得亦都适用于香港。就是你搞咁多而家嘅政策啊，夏宝龙主任落嚟调研啊，跟住咁多嘅国安法啊，23条啊，跟住呢李家超咁多嘅改革求变，我话俾你知，就係嗰张纸啊，香港就係嗰隻蜘蛛就快整死㗎啦，话俾你知。因为呢个情况係会发生的。 这个呢就是通往地獄的道路往往由善意铺成，是吧？这个呢就不只是你，你是一片菩萨心肠啊，是吧？咁但是呢，即是你放大来讲，100年来那些西方所谓的自由左派，他们口口声声是理想 end poverty， 是结束贫穷，是吧？ No child left behind， 又或者对于贫穷的小路仔呢，就说呢应该是给他们入学。啊！呢左翼啊，佢哋嘅思想同埋政府样样都要介入，样样都要管。啊，管咧，佢哋以为自己咧系知识精英，系一怀满怀好意，系为大众好。啊，由呢个乌托邦嘅共产主义，由嗰几个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咧，就佢哋喺个阁楼嗰度咧，系建构佢哋嘅天堂。一路到波尔布特，啊，啲柬埔寨嘅赤柬，一样都系想啊，成个柬埔寨建为一个绝对平等、冇人剥削人嘅理想社会，系嘛？嗱，呢啲咧就系啊，左翼点解会变为左交？而家今日美国同埋英国就系啦，乜嘢都要管，大学嘅校政，佢要由一个左翼嘅政府咧，系要延伸嗰个叫 DEI， 啊，一定要咧系多元化，系绝对平等，同埋咧系要呢个咧包容。是一个咁嘅政治教条延伸入去个大学呢，结果一定搞到大学个水准下降。呢、这个呢就係左翼啊，係由马克思开始，社会主义唔好讲，唔使讲共产党啦，係咪更加激进啦，係佢哋个弊病，佢哋以为自比比人哋聪明。结果搞到个烂摊之后呢，佢就拍拍啰柚呢就走咗。係咪呢个中国啊左翼嘅思想呢，佢来源咧就系来自1919年啊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咧，德先生、蔡先生都算啦。里边咧新文学运动，仲有一个叫陈独秀，就系将共产主义嘅思想第一个引入嚟。后来陈独秀咧系搞到咧系见到佢当初佢系主张咧系社会民主派嘅，即系话主张咧系进入议会咧系透过普选咧去改良，但系后来见到系。列宁啊产生嘅暴力咧，结果就陈独秀嗰派咧都被指为太过右翼， 结果就被后来毛泽东清算。咁陈独秀就留低一个烂摊，成个档口就系佢一个人啊，系发起先嘅，系嘛？到最后佢自己被毛泽东咧都打为啊呢个咩创路线啊、右倾主义代表啦，就系咁噶，系咪？好多人都系懒醒懒叻叻唔切，曾荫权咧反而知道自己啊吓嗰个地位，系嘛？佢谦卑，佢虽然系英国封咗个爵士，但系佢知道咧。吓佢一路都系做 E.O. 吓咁样上，佢冇读过大学，系嘛？最多去嗰啲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所以佢有自知之明。佢行翻以前殖民地嗰套叫积极不干预。嗱，当然积极不干预亦都要有因应咧，吓经济形势而变化。但系咧，佢始终行个原则就系你唔好以为你嗰啲咁嘅政务官咧会叻得过喺香港做生意嘅人。系咪？你唔好以为你真系天之骄子啊 ，A.O. 啊呢啲咧，你系高人一等，你系乜都唔识嘅。林郑月娥竞选嗰阵时候，你已经知道唔掂啦，去厕纸都唔买，厕纸都唔知道去边度买。然后咧，八达通都唔识用。喂，呢啲咁嘅人啊，你一睇嗰阵时候就咁样就知道咧，冇可能俾得呢个女人做特首。佢一上到去仲咧，系仲以为自己咧系好优越啊，系好醒啊，因为咧一路咧。是考第一上嚟啊，香港大学毕业啊，呢啲咧，佢所有嘅建言都唔会听嘅。嗱，你而家搵啲小红书落嚟打卡，你就知道啊，系会要搵打卡地点啊。你当初留翻中环嗰个天星码头个钟楼，而家咪有得打卡咯？死蠢系咪啊？系嘛？咁啊，林郑月娥系都要拆咗佢，拆咗佢，而家整一个吉地，你整一个咁嘅摩天轮，嗰啲小红书有冇去帮衬啊？100蚊坐一转，佢会唔会帮衬啊？咁你哋嗰阵时拆咗个天星码头钟楼把鬼咩？系咪啊？ 嗱，而家 好多嗰啲咧环保团体啊、文化保育团体叫住你留，佢就系唔听，因为佢系香港 Hong Kong UT 之骄子 啊嘛。嗱，陶 阿姐系好打得。 嗱，呢啲 讲咧就系死啊，死在呢度，系嘛？叫德不配位，才咧亦即系嗰个才能啊，亦都不配佢个权力，所以咁样就呢班土著咧。就夹手夹脚整弯香港， 呢啲一模一样，而家一样出现噶呢种女高官、女 A.O. 嘅风气咧，一样而家喺李家超嘅特区政府里边咧出现，譬如罗淑佩、何卓妍呢啲， 咁佢好啲咯， 好啲，但系佢有林郑月娥之风噶，你见到佢出到嚟，亦都系 就有噶啦， 佢冇话自己好打得，但系佢个样咧都几招积啊，觉得自己咧系样样都识啊，无所不能啊，上天下海撑龙舟又得啊。啊！出到嚟咧，又可以接受英文訪問啊！啊，跟住咧就樣樣咧都會咧，好得體啊！嗱，一樣佢覺得自己咧係無所不能嘅。其實你只不過個 A.O. 出身啫嘛，你唔係樣樣都識嘅，你唔係咧可以咧完全可以同個市場咧係角力同埋改變無形之手喺經濟學上面咧個力量係好大嘅，唔系你个政府嘅意志去可以决定嘅，因为最后资金同埋人咧系可以走噶嘛，佢唔会因为你个口号而留低噶嘛。 系，因为佢唔识啊，所以正本清源咧，我唔怪呢一班土著，因为佢天生就系鲁滨逊漂流记里边啊，嗰个叫 Friday， 叫星期五啊，我怪嗰个叫鲁滨逊啊，系咪？点解啊？系唔啊？系有系足够啊？系传授俾呢班土著啊？一个咧高等嘅由希腊罗马帝国以来啊，嗰个叫政治术啊、政治学啊，嗱呢个咧 politics 咧最早系来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佢嘅专术。点解人哋古希腊咁成功？佢个城邦制，佢咧系为啊日后西方个民主制度咧系勾勒咗一个蓝图。呢个一定系咧系由西方文明嘅传源，英国佬咧系完全识得嘅。所以咧，佢管治殖民地嘅时候咧，就运用咗古希腊政治哲学嘅精神，同埋罗马帝国嘅嗰个管治嘅现实啊，就嚟到咧系管治呢个殖民地，系嘛？但系咧，即使系咁，好多殖民地嘅土著，由于佢哋嘅 DNA 天生所限，就算英国佬走，佢哋接都接唔到。除咗新加坡，新加坡系一个异数，因为系李光耀。嗱，香港之失败咧，亦都系咁。嗱，我哋要睇下近100年来战后啊，所谓嘅直非直化。嗱，最明显嘅例子就系日本咧战败之后，就由咧蒋介石去接手。嗱，喺呢个咧清朝啊系灭亡之后咧，系经过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个战乱但系咧 佢亦都有咧一個咧將中國工業現代化嗰個藍圖。點解？因為孫中山雖然死得早，但係蔣介石任內，佢用知識人才嗰陣時喺南京嘅時候，同埋重慶嗱，例如教育部長係嘛，佢用嗰陣時一個叫梅贻琦，梅贻琦咧就係、是、一個咧知識分子係嘛，佢喺美國咧係讀電機工程。天津南开大学，佢用张伯苓做校长。张伯苓咧系喺呢个咧美国嘅哥伦比亚大学读教育博士，系咪？跟住嚟到呢个台湾之后，蒋介石系倚重咧物理学家吴大猷嚟到建立咧播迁台湾之后中华民国啊，系整个嗰个咧原子物理学啊，系嗰个脉络。另外咧，亦都用咗孙运璇。孙运璇咧就系同咧喺嚟到台灣咧，係同咧呢個台灣咧發展一個電力網。嗱，第一，蔣介石本人雖然冇留學過英美，但佢留學日本，佢識得利用啊，係以美國為主嘅技術人才。因為佢老婆佢太太宋美齡係美國惠斯理女子學院畢業，佢知道要實踐孫中山嘅建國方略，一定要咧係借助美國。所以蒋介石咧系非常之尊重知识人才，由理科到文科，系咪？由呢个吴大猷物理学家，至到啊思想家胡适，嗱佢系咧系懂得咧系尊重知识界嘅。尤其孙运璇呢个咧横跨蒋介石、蒋经国两代，佢系毕业于咩咧？就哈尔滨工业大学，嗰时系俄国人起嘅，佢咧系读电力工程，佢跟住咧就喺抗战嘅时期啊。佢系奉命咧，本来咧就去到长沙，就同湖南咧系整一个咧电力网，但系日本仔杀嚟，佢系力主持咧系将成个湖南以长沙为中心嘅电力厂啊，系一路搬咗去重庆。哇！你话几犀利？同埋咧，孙运璇咧系一个咧品格好正直嘅人，去到台湾，跟住咧就喺台湾咧就负责啊设计一个叫做水力发电啊嘅一个咧电力网。嗱，孫運璇咧就喺呢個時候關鍵做咗一件事，就係、是、向美國嘅西屋電力公司咧就借咗$2,000,000。嗱，有美國睇得起，美國信任，然後咧就幫孫運璇咧就喺台灣建立一個水力發電同埋火力發電啊，成個 infrastructure。到後來美國啊非常之欣賞孫運璇，就想挖角，就想請佢咧去美國嗰度做嘢，但係孫運璇拒絕。佢话咧，佢系中华民国嘅公民，佢留低会要为国家做事。嗱，呢啲一路网络落嚟，到跟住李登辉系早年去京都大学留学，跟住美国康乃尔大学读农业嘅，所以咧一个孙运璇，一个李登辉，佢哋都系受过美国同埋西方嘅教育，先至可以咧帮成个殖民地之后日本撤出之后，台湾咧成个工业基础撑起。呢个系要时间嘅，唔系话你吹水嘅。如果你中间冇呢一个 link 咧，你就玩完噶啦。举个例，南非就系啦，你一放曼德拉出嚟，即刻嗱嗱声咧就结束种白人种族隔离。就嗰阵时啊，嗰个南非啊，嗰边嘅白人政府咧，嘘嘘声一两年之间冧晒，因为呢个柏林后围墙效应。然后曼德拉带住班黑人出嚟当家作主。第一，曼德拉喺个监度咧系混咗28年。第二，嗰班黑人咧系根本冇农业经济管理嘅常识。而家南非咧嗰啲农业嘅资源吓，嗰啲蔬菜啊、水果啊，同埋嗰啲农庄啊，系呢啲生产资料同埋技术，几十年来喺白人手上，系嘛？你中间冇一个过渡期，你将白人当系仇人，将佢驱赶之后，啲白人啊，佢少数，佢管理南非嗰个农业嘅技术咧，佢冇教到你。你呢班咁黑人一路喺度打鼓咧，一路喺度跳舞咧，跟住就当家作主，而家搞到今日南非就系咁嘅衰样，就但抵你嗰个土著总统去到白宫俾 Donald Trump 羞辱，因为你冇资格当家作主，系咪啊？嗱，佢中间就冇咗呢个过渡期，系嘛？你睇下喂，台湾几十年啊，建为亚洲四小龙啊，唔系简单噶，系佢识用人噶，系嘛？嗰时梅贻琦啊做教育部长。然后呢这个孙运璇啊做行政院长。另外仲有外交部长嗰啲都系譬如叶公超 都系咧系英文咧系非常之流利，同美国嘅关系咧非常之良好，系嘛？你我有冇个教育部长韩立武，仲有一位系英国伦敦大学 LSE 毕业。蒋介石本身都是靠一班咁嘅知识人才同埋品格良好，先至辛苦经营到南京时代嘅大陆同埋咧台湾。你嘅香港咧，彭定康走咗去，剩翻呢班政务官，其实政治学乜都唔识，佢哋只不过殖民地时代靠对手去執行英国白人落嘅 order， 系咪？你谂下嗰阵时，孙运璇做到行政院长。帮成个台湾撑起经济同埋工业，同而家今日你呢个政务司司长 equivalent 啊，系相对嘅。就陈国基佢话叫你哋咧用脚投票翻去大陆咧，系认识经济成就，然后咧就完全唔理会啊香港个失业数字同埋餐饮执笠。你话系咪争乜嘢咧？咪争两个字叫知识啊！啊，不过呢个唔系陈国基先生嘅错啊，因为而家佢个顶爷老顶 A 一号本人啊。就是睇唔起知识嘅，同埋喺知识面前有啲自卑嘅。嗱，江泽民、朱镕基嗰阵时都仲还好，因为呢两位咧系民国时代喺上海接受民国或者教会大学啊读呢个物理学啊或者电机啊呢啲工程毕业，所以上海人嗰十年啊，就嗰二十年就系江泽民、胡锦涛啊呢个朱镕基同埋温家宝咧，相对可以容忍得到。曾荫权做特首就是咁解，系嘛？亦都容忍得到咧一个咧，其实见识都有限嘅阿董，系嘛？系同美国咧系维持关系。而家呢个完全唔得，你咪企喺度咯。你谂下嗰阵时老江嘅时代，嗰阵时嘅中联办咧嘅主任咧，系假假地周南都识吟两句诗。后来嚟嗰个叫姜恩柱，系外交专才。佢话嚟到咧，佢话香港系一本好难读嘅书，佢个态度好谦卑。而家呢个咧就叫郑雁豪，系嘛？呢个一条龙落嚟就当然就系警察、特首同埋纪律部队高官。你喺呢个时候你要叫佢突然间叫改革求变，系咪缘木求鱼，强人所难呢？所以成个香港个结构性嘅问题喺呢度，你调研一百次都系假。因为你个 DNA 同埋嗰个见识啊，就系 box in， 就系咧困咗喺一个黑箱里面，你系跳唔出去啊！所以嚟到一餐一轮饮饮食食啊，系嘛？然后又啊呢班人喺度装模作样啊，喺度记下笔记啊，系嘛？跟住你香港咪继续咪又系咁咯，系嘛？跟住继续执笠咯，你唔敢叫停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你亦都叫停唔到，老老实实。能够倒不如一不做二不休，就全部融入大湾区就算啦。下一步就用人民币，咁你又唔敢喎，系咪？又话哎呀，要香港要系对外开放嘅除窗，你仲开咩放啫？而家美国佬信你改革开放咩？系嘛？两个字叫 too late， 中文三个字叫太迟了。 嗱，陶生，你就话呀，你一连串呢个分析咧，真系即系点样讲咧？即一下子咧，将香港嘅根本问题呢就攞咗出嚟。嗱，我成日都认为呢呢个唔系经济问题嚟，系个政治问题。因为点解提起曾荫权呢？其实头先所讲问题唔系佢做咗几多，系佢唔做几多，呢个系经济或者系个社会嘅层面。但系其实佢有做嘢嘅，佢做嘅嘢呢系尽量阻止或者拖延香港嘅大陆化。无论喺佢在位嘅时候嘅政策或者系佢嘅呢个背后我哋睇唔到嘅嘢呢，就是尽量令到中国唔好干预香港咁多，容许香港佢自行佢哋嘅经济嘅形式或者佢嘅运作嘅方法。你唔好理中间有好多嘅政治争拗啊，诸如此类。呢啲系任何民主社会，你见到美国、英国又好，甚至日本、韩国都好，都会出现嘅呢啲政党之争啊，或者系议会里面嘅混乱啊。呢啲系民主统治嘅一个最自然发生嘅嘢。如果冇呢啲嘢，嗰、那个议会里面好似人大咁样举手，或者北韩咁样全票通过呢，咁样系咪一个最理想嘅一个政府或者系一个最理想管治？咁你大家心知肚明啦。咁所以其实个问题呢，那个根本就系而家嘅特区政府呢，所有官员我唔系话佢哋冇知识，但系佢哋嘅做法就因为政治先行，下下以考虑大陆嘅嘅政治为先，或者取悦 知识嘅， 取悦佢哋嘅领导，或者取悦最大嗰个人 的考虑，其实就其他的嘢咧，只不过是放诸脑后，为了自己的官位或者啊呢、这个咁嘅前程。咁喺咁嘅情况之下，牺牲品系咩咧？咁就系成个香港嘅啊经济同埋市民嘅利益咯。咁好多人当然啦，今时今日唔会出声啦，暗哑底啦，包括我要帮的士司机出下声啦，的士嘅牌嘅车主啦。嗱呢啲咧，虽然啦，好多市民觉得喂揸的士啊，你哋啦，即系又吓、可能啊，啲税务又唔清啊，又或者其实咧，你哋以前都舐咁多，但系我哋要记住，香港一个自由经济社会，佢哋赚到嘅钱同大家喺楼市里边咧舐到嘅钱咧系一模一样嘅，都系乘住击中香港嘅经济起飞之后咧喺嗰个资本里边累积嘅，佢哋唔系话真系叫做犯法噶嘛，佢哋赚嘅钱系天公地道噶嘛。嗱，虽然佢哋要求政府回扣有啲离谱，咁但系好啦，讲翻转头，即系话其实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即系政府咧系揾咗香港嘅市民嘅经济嘅资本咧作为政治嘅代价，令到佢哋可以咧平步青云，个个月领三四十万人工，但系牺牲嘅系咩咧？你哋三四成嘅楼价啦。嗰啲唔见咗600万租金一个月嘅玛莎百货嘅业主啦，的士嘅车主啦，失业嘅市民啦，同埋其他嘅中小企结业嗰啲啦，呢啲咪全部你哋嘅政治嘅成本换返嚟嘅嘢囉。陶生， 我咪话咗啦，係咪你既然话由自入兴啦，咁睇好前景啦，係咪系嘛？个树林多咗咁多树木咯，你咪全体高官而家攞住啲现金带头，一人买层楼俾我哋香港人睇下咯。封建游人啦，系嘛？人工贵嘅就半山啦，人工就冇咁贵嗰啲咧，高嗰啲咧就嘉湖山庄啊，咩都好啦。 系啊，咁抵买而家你入市啊，叫佢哋 咪入市啦，大把新楼盘啊，你只要有十个高官司局级嘅官员啊，排队入市，各自帮衬一层咧。嗰、那个楼价咧就会暂时 仲有加多一个的士牌，一层楼加一个的士牌，以帮助一下啲的士车主。嗱，你而家的士牌200万啫嘛，你哋入得起啊？你哋可能半年人工 赚噶 咯，半年人工已经搞掂噶咯。 但 系点解唔入啊？ 自入兴，而家喺习近平主席亲自部署、亲自指挥领导之下，中华复兴系咪呢个咧前景一片光明噶？你而家揸住咁多 cash 做乜嘢咧？系全香港而家最多现金嘅就系你哋呢班大帝啦，啱唔啱啊？ 冇错 啊嘛。 仲有啊，我觉得啦，佢哋应该 啊，你用现金投票啊，你唔好净系叫香港人大湾区用脚投票得噶，系咪啊？ 佢哋每半年啊，应该申报多一次资产啊。 咪林郑月娥，你而家出嚟买楼啊，系咪啊？系嘛？唉，所以真系写个福字啊，系嘛？喺而家咁嘅状况咧，搞到咁咧，仲我话咪改革求变，点变法啊？系嘛？你个变局咧，就早已经喺2012年啊，系中共嗰次嘅权力交接之后已经形成咗，长达13年。上边而家叫苦连天，你哋自己心知肚明。喺咁嘅大前提之下，香港系冇得变嘅。因为成个 paradigm, 成个 mindset 已经唔同咗。就系、是、呢仇富。就系、是、呢句说话施永青讲啊，佢大陆啊想攞债追返钱嘅时候，啲共官话佢哋你以前都赚够啦。呢、這个叫你以前都赚够啦呢句嘢系好得人惊嘅。用呢句嘢系可以全部共产嘅。喺香港五大地产商以前系边个唔系赚得饱饱啊，过去三十年。 咁唔止地产商啦，陶生、okay ，就算一般嘅业主啊，依十零年啦，即系之前嘅十零年啦，唔系而家依几年嘅十零年啦，之前嗰十零年嗰层楼啊，都悭悭地升咗50%或以上啦，赚 够啦， 都赚够啦，系嘛？ 嗱，呢啲 咁而家跌翻50%得唔得啊？ 呢啲系共产思想嘅根源嚟噶， 系啊。 当年毛泽东公私合营啊，没收劳作夫啊，嗰、那个航运公司都系你以前赚够啦。收咗冠生员啦，累到你闪冠生系要自杀，够你以前赚够啦。喺国民党蒋介石嗰阵时，系嘛？你系啊呢个三座大山之一啊嘛，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啊嘛，你系压榨人民咁啊，你个赚够啦，赚够我而家要呕翻出嚟，留翻你一条命，你咪应该叩头啊！嗱，呢个你哋以前赚够啦，就系而家嘅思嘅叫做潜在嘅核心思想。所以你香港边度有得挞翻着咧？呢部计有冇啊？孙运璇嗰阵时就靠美国啊，